谢谢陈主的批准啊。这一次啊，我是想分享一篇论文啊。我觉得这篇论文挺好的啊，然后在网上吧，就感觉也不太方便下载啊，也不方便转发。那么我就借着这个阅读分享的这个形式就给大家阅读一遍嘛。这是一篇论文啊，这篇论文的题目叫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看中国文化的没落作者李长丽应该是一位女士吧。下面是第一个部分引言部分晚清时期的中日甲午战争东临小国日本打败天朝上国中国，从此改变了千百年来日本遵从中国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开启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强权秩序与战争灾难。甲午之战虽然是日本在东亚确立强权秩序的标志但日本的这一国策理念却是在此前一二十年就已经形成了，而作为这一秩序原理的核心和基石，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明治维新后至甲午战争前的短短二十几年间当中国朝野仍然沉溺于华夏中心的迷梦以文明上国自居而视日本为开化未久的倭国岛民之时，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已然从以往的文明上国一变而为腐朽没落、丧失文明的落后之国，并被作为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甲午之战正是日本人这一中国观转变的简证是中日格局转折的结果只是当时中国朝野人士对此浑然不知而已。那么日本人的中国观何以在这短短二十余年间就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大转变呢？以往人们大多归之于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文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认同西方近代文明为先进，而视中国传统文明为野蛮和落后，并自视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以东亚先进文明国自居，因而欲取代中国而成为东亚新文明的先导和中心甚至欲吞并中国而称霸亚洲。这种说法是从东亚文明的外部着眼所观察到的结果，还难以说明日本是如何从内部否定东亚文明传统这一母体的，因为毕竟日本与中国是有着文化血脉连接的文明共同体。自公元六世纪中国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到七世纪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华学习仿效中国的文化制度直至德川幕府时期尊崇汉学，长达十几世纪以来，中华文化一直是日本文化的一支重要源传而刚刚从幕府时代转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化人大多受到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连着中华文化的几代，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对中国认识和评价的改变绝非单纯从外部利害关系或逻辑推理即可决断，还必须要跨越对中华文化也是日本自身文明资源的重新审视和感性体认这一关，方可能达成。换句话说，即日本人对中国的否定和鄙视必须不仅从理性上，还要从文化感情上割断中华文化这一血脉才可能从文化心理上接受与认可。 那么在明治维新初期短短20余年间啊，这一割断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翻检这一时期日本人留下的中国叙述，发现当时日本人所看到的中国图像啊，已经与明治以前迥然不同啊。以前日本人啊，主要是凭借汉籍啊所看到的书本中国的形象，那是一个礼义教化、文章诗赋的儒学中国形象。而明治以后120年里啊，日本社会上又涌现了一批与传统汉籍完全不同的新的中国叙述文本，即数十上百部啊，记述现实中国状况的中国地质游记书籍，在坊间纷纷出版，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这些由亲旅华土的考察游历者撰写，以亲身见闻为基础的新文本所展现的中国社会及中华文明的图像，充满直观感性和风土民情气息，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中国的人和事啊，因而使日本人感到更为真实可信，也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根据，是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战略、形成东亚新秩序观的知识基础。我们如果探明了这些新中国叙述与以往书本中国的差异之处，会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认识发生大转变的奥秘所在，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日本人是怎样割断中华文化血脉。以往中日史学界从这一角度研究中国地质游记的成果甚少，本文在此做啊一个初步的探索啊。第一个部分啊，它就是考察者的心理落差啊，从书本中国到现实中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与清朝时期啊，由于双方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没有官方正式交往，直至幕府末期开港以后，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大量派遣和鼓励官商民人来中国考察与发展，也才开始有了亲旅中土的实地考察者重新撰写中国叙述。本文即选取1875年至1884年十年间啊，亦即日本人刚开始走进中国的初期，也是日本人中国观转变的起始和关键时期啊，出版的三本来华考察者撰写的中国地质记行书作为样本，考察一下这些初旅中土的基层政治知识精英对于中华文教情况的见闻记述与观感评论啊，从中看一看在他们眼中中华文教是怎样的状况，他们对此又是怎样认识与评判的啊。这三本书是一啊神奈元鲁文编纂啊，题目叫现今支那事情啊，1875年版。第二部叫金子弥兵卫编纂，书名叫支那总论啊，1881年出版。第三部叫小司信介的第一游清记啊，1884年出版的。三本书的作者啊，都是日本政府派遣来华的年轻下层人员。神奈元为1874年前后在日本派驻北京机构任职的人员，金子为1879年前后在北京日本公使馆留学三年的留学生，小四为1884年8月奉日本政府派遣来华考察中法战争情况的人员，在华两个月。这三个作者都是生在旧幕府时代而成长于明治维新时期的年轻人， 经历过新旧时代的转换，受过明治维新的洗礼，又都有较好的汉学素养。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头脑和知识中啊，已经继承着由汉籍书本所塑造的中国想象。那是一个礼乐教化、人文昌达的文明上国形象。这三个人吧，就是带着这种旧想象和新眼光，踏上了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土地。然而他们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却与他们的旧想象和新眼光发生了激烈冲突。现实的中国与他们想象的中国形成了巨大落差，甚至反差。这个小石信介啊，虽然只在中国考察了短短两个月，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落差所造成的心理震撼。他说啊，从清国地理、人情、风俗、兵备等事，到支那人民百般之事，大帅无不皆在意想之外。古语云，百闻不如一见，虽然其见闻之差，莫有如支那之甚者。小士因而感叹，余辈自幼学习汉籍者，故迷于支那人之文章，大多误其实地啊，据此次之支那行啊，识破平生之迷雾啊。所以他又说，在支那内地旅行十里，胜于读汉籍十年啊。在另外两个人的这个记述中啊，也时时可见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与现实之间、书本与实际之间、制度与生活之间、名与实之间有巨大落差的感受。同时在他们的记述中啊，也往往既有依据中国书籍对中国文教制度的记述，也有对现实状况的观察所得，而且往往二者差异很大。如此种种啊，都反映了他们原来头脑中的书本中国与亲见的现实中国之间的巨大落差。那么这种落差具体表现在哪里呢？第二个部分就是文教之衰败废弛。中华文化的基础是文教制度啊，这三位熟读汉籍的日本考察者自然了解中国古来有注重教育的传统。这个金子在书中啊，介绍中国的教育状况道，凡人家无论贫富贵贱，必让其子弟读书，故乡有义学，国有官学，又有训蒙之师，自立学书以为人家子弟授业，虽贫家之子必先读书二三年，然后始习职业，以识字为荣，而以不识字为辱，或以不识字者则群子而笑之啊。这是一般汉籍记载中常见的介绍中国教育的文字。金子显然是从书本上抄录的，然而这只是存在于书本上的儒家理想的教育制度，在现实中这种无论贫富贵贱必让其子弟读书，虽贫家之子必先读书二三年，然后始习职业的情形，只是如江浙一带富裕城镇才会有的情况，一般贫穷乡村地区则只能是中人以上之家才有此余力。至于为数甚多的贫寒之家，儿童自少既需帮家务，更无余力供其读书，因而上述金子来自书本的教育技术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而神奈元啊，根据自己亲身体察，对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印象是教育不振，文盲甚多啊。他在书中记述到，教育之不行，书甚推察之，填色之人二十人之内也不一定有一人能记写其姓名及村名啊，这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真实教育情况啊。他这个说的就是二十个人里边也不一定有一个啊，就是能识字的哈，能写字的哈，就说明中国真是文盲多啊。中国自汉唐以来尊奉孔子儒学啊，读书人自幼熟读儒经，自称孔门弟子。明清时代朝廷对孔子代以至高礼遇，封王称圣啊，各地敕建孔庙，春秋两季。 对孔子可谓尊崇备至。对此，熟读汉籍的日本文人自然了解，他们对于开创儒学的孔子也倍加尊敬。在他们的想象中啊，孔子在中国必然受到像神灵一样的崇奉，因此日本文人来到孔圣故国后参旨参这是议了啊，参议啊，孔庙拜谒孔子自然是向往之事。然而当1884年这个小石信介在北京短暂停留之中，专程前往北京承贤街去参议孔庙时啊，所见所遇却大出意外啊。他记述道，文庙为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所崇敬之所，可称古来当国之脑部者。然即意见啊，这个意就造意的意啊，则惊于意外意想之外，到其门则见如乞丐模样之丑陋男子守其门，求钱得三四十钱，而后开小门使得入内，建筑故宏大，可称先代之规模啊。现今所目击者，门内草茫茫，莫人之境啊，人粪犬是周边狼藉啊，屋漏无气，草埋不少。入于殿内，见孔孟十哲之灵牌皆没于尘埃之中啊，或倒或倾，任儿童之玩弄，而毫无顾忌啊。他这个孔庙就是北京那个啊，在那个雍和宫那一带啊，我也去过，倒是没进去啊。对于举国崇奉的孔圣啊，皇帝亲易祭拜的京城孔庙却如此疏于管理，任其荒芜，并任门丁乞钱而使人入关啊，这种对孔子不敬、礼教荒废的情况，让这个小石信介颇为震惊，大感意外。这个小石信介不由得与日本崇奉神社的制度相比较，他说：“如日本之神祠啊，在弥夷神主之祠内有士丁为之管理，日日扫除啊，然在此地则不见有此类管理之人，为任于一个乞丐样之门丁啊，故甚不可解啊。”就是他说吧，就是说日本的那个可能是神庙吧啊，有专门的人管理，每天都扫除哈、啊，但是不像中国的这个管理孔庙的这个人就是打扮的跟个乞丐一样啊，还要钱啊。他觉得就是不可理解啊。孔子是儒教圣人，是中华文教制度的象征啊，眼见孔庙如此荒芜颓败的景象，这位日本人不仅大感失落，而且也由此深感中国文教之衰败，制度之废弛。重义轻利是儒学啊提倡的处世准则，也为日本武士文人所崇尚。今子记述中国民间受儒学教化啊，交际重义的情形道：凡与朋友交多上义，趋利亦必以义行之，虽商贾亦然。或与朋友来借贷，必慨诺而无吝容啊，虽有吝者，则为众不耻。孰上义，故有所谓公愤者。凡有上义者不平之事，则必春起而攻之，必使其合于理而后快啊。这当然也是他根据书籍啊所记载及听闻中所得啊，对中国人崇尚重义轻利礼教传统的一种记述。但是这个小诗啊，则由自己的见闻与观察认为啊，今日的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多贪利而不顾义啊，所谓礼义教化已经名存实亡了。小诗说，自大人虽可说也有一二忧国之人与忠君之名，然概而言之啊，可说只是贪欲爱钱之小人，不知廉耻，无有忠义，只谋私利，营营汲汲，免言不他顾啊。至于孔孟之教，仁义道德之说，礼义廉耻之教，只是其古稀之事，今已不行。 即使在往昔啊，以其教高尚或不行于中人以下，则今日之支那人，即孔门之门生，孔孟之门生，亦不能行之。啊，这里我插两句啊，啊，你看他说啊，孔孟的门生啊都不能，搞这个重义轻利了。所以我说那个康有为啊，康有为这辈子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啊，康有为纯粹就是一个，啊，这种轻义重利的这种小人了啊，这种什么呢？这种啊，斯文败类吧。小士由此感叹道：“啊，为支那国唯有孔孟礼教之国，实不可信。对于我汉学者，不外云可惜，亦实可轻蔑之国情。”啊，可能他就觉得哈，这个那时候的中国啊，真是啊，让人轻蔑啊，因为太不像话了。小士以其亲身见闻认为啊，支那人见利不知耻而忘义。小四啊曾对另一个日本人说啊，支那国之风俗可谓颓废失甚，绝不是书籍上所闻者，三代之事绝不会如此。啊，可能就是说堕落的非常厉害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明教化从想象到现实的巨大失落。他所见中国人啊一味贪利，不顾廉耻的行径，感到可悯可笑，亦复可惜啊。由此更生出中国已不是孔孟礼教之国，认为中国啊实可轻蔑的鄙视感受不非无因啊。可见教化废弛与国势衰败啊实乃相辅相成啊。下面是第三个部分啊，文人之迂腐固陋。文人士绅啊，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啊，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是中国人素质的集中代表。这几位考察者熟读汉籍诗文，对中国文士充满敬仰啊，他们来到中国后也乐于结交文士，注意了解文人，但他们所真实接触和了解的中国文人却和以往的书本想象相去甚远。他们在书中记下了对文人的印象与观感。今子常驻北京，这里是文人学士汇聚之地啊。今子与中国文人也有交游，可以说对中国文人有了相当真切的了解。他在书中记述了中国的养士制度，支那之俗视为市民之首啊，就是这个士大夫是市民之首，最受社会推重啊。金子也了解从儒经到一般书籍啊，对世人的学养道德都有许多的期许，然而现实中的世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金子谈到他在北京街头初见中国世人的模样啊，他写的是这样的：于常与街区世事之间看到戴眼镜携长根烟袋行步摇摆，见人则拱起手，称人则曰老兄，与人接谈则必引古人，用古语为孔子曰如何，孟子曰如何，或云诗经啊，就是诗啊，或云书啊，就是尚书，礼如此，义如彼啊，就是四书五经。其言或习焉不察，或似是而非，且以文理之志与俗人论，俗人忙乎不解其意，徒陪笑点头而已，乃更以为自得啊！这不就跟孔乙己那个形象差不多啊？颐养其生已是斯文之状，滔滔不绝，可厌至极啊！欲问之于人曰：“此何等人？”或指人告于云啊：“某乃……”这个字我还真不认识，这是淫门啊，可能是之秀才。某为某榜之孝廉啊，闻言谓之为读书之士，俗话谓之为念书之人，与笑而默然啊，就特别迂腐，显得让人家感到好笑啊。这段略带调侃嘲讽的话，生动形象地记述了读书人只会卖弄孔孟言论，诗书文理故事斯文而实则迂腐啊，令人感到可厌至极的形象。 除了这类迂腐之事外，金子还列举了其他几类士人，如武断相取、挑唆辞讼、欺诈相与、筑强凌弱的宋棍和劣绅啊。假以诗文，积贫时事是贫贱以傲公卿的狂士，固自成性不达实物不量人情意见偏僻的拘泥之士，较为廉洁，较为廉洁，不近人情，物为高明，实为世道的隐士啊，粗鄙丑劣，丧尽廉耻，不自尊重，败坏儒林，紊乱世风的卑鄙之士啊，家无横产，不得不借笔墨为生涯者的寒素之士等啊，列举了这七八种嘛。这个金子就说啊，由此观之啊，盖可知支那方今世人之风习夜事儿，这类迂腐恶劣、拘泥无用、狂傲卑鄙、寒微等种种事项世风，是世风衰退的腐败景象啊。这是金子得自见闻对中国民间世人群像的总体描绘啊，也附录有他亲历印证的真切观感，这是与他以往由书本上想象的中国世人高雅形象啊，截然不同的卑而且劣的形象啊。世人以学问立于世，金子看到中国世人只悟空疏无用之学，而不讲经国济世实用之学。他说，读书者多以文章诗赋相标榜，以书画清侃为高超，未登四版者于经济之学问意图多不讲究。金子在北京也结交了几位有学问的高雅之士，他记述道，与时与其世人交游接谈，阅其所作之诗赋文章，盖皆学问烟空，才华典雅，多有可佩服者啊。就是说人家文章写的不错，写看起来也挺有学问的啊，觉得就是很佩服吧。这是出于日本汉学者从学问层面的心悦诚服，但他随后笔锋一转，指出他们的缺陷道啊，为所汉者，其学未切实要，故经济之道只可施于狱中，而不可展于江外，失此为欠啊。他由此看到中国世风如此衰败，知识精英啊不通实务，是导致中国衰弱的症结所在。金子指出啊，盖世所观家国之兴败，为善变世风者庶几得乎兴国之道啊，世风不变则国不会兴啊。这是这位清醒的旁观者对中国社会的啊一种深刻的洞悉之见吧。为了考察中法战争啊而短期来华的这个小师信介，在阅读中文报刊书籍的过程中啊，对于中国文人作文著述啊虚夸不实的习气啊有真切的感受。他参阅中西文报刊对于中法战争报道的虚实比较，看到中国报纸的言论啊多有夸张不实之处啊。他说，试看今日上海发行之申报、沪报、支那人所作为目睹和耳目者，其所记载文字中啊尊中见外，自夸自大，不欲广通海外之情势，玩陋自安。由此可见支那人文章家之避习啊，如近来清法事件之报道即其一例。他说，有的报道甚至有夸大溢美带至令人作呕者。他由此推想以往啊为中国人所推崇的汉籍，不觉全生疑问啊。他说，如此之申报、沪报即今日之事，其既是对照事实而见其昔为吹牛大话，若自前代之历史，愚昧亦不得不费思虑于判定其真伪啊。就是说啊，他因为看到这个现实嘛啊，就怀疑以前的中国那些历史说可能也是假的啊，可能都是夸大的，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国真是太不像话了，喜欢吹牛啊，所以他就怀疑过去的中国人可能也是吹牛啊。小师信介由中国文章言语习惯夸大而推论到啊，支那人古来之文章言语皆华丽浮靡夸大倨傲， 支那人之书籍所记，四书六经乃至历代史类，以其诗文之末啊，其所说所记不得不以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比例来推量其虚实。他由此感叹道：余辈自幼学习汉籍者，故迷于支那人之文章啊，大多误其实地啊。他就是说没有到实地来考察求证啊。依此次之支那行，始获平生之迷雾。汉之四之汉学者，亦有比例，必有所茫然之思。啊，小诗啊，由中国人文章言论的虚夸不实之习啊，继而对历来所崇尚的所有汉籍传生怀疑，可见其对中国文人虚夸文风的震惊啊，以及啊对历来所崇敬的中华文教的巨大失望啊。中国的文化及精英啊，在他们眼中啊，就日本人的眼中的价值与分量啊，已经大大降低了啊。这里我得再补充一句了，我要再说到这个康有为啊，他的那些东西就是啊夸大不实，这个人就是特别喜欢说夸大的话啊，喜欢吹牛啊，喜欢胡说八道啊，啊就是对于西学啊或者对于中学，实际是都是一些皮毛的知识啊，特别皮毛。当然了，他因为在广东嘛，可能就是就是比那些内地的那些中国人啊多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东西啊，如此而已啊，这里就不说了，下以后有机会专门说。第四个部分就是官员之迂阔顽劣啊。北京是清廷中枢之地，聚集着许多官员，他们大多由科举入仕，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啊，辅佐清廷执政的参谋与臂膀，特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更是掌管外交命脉的枢要大员啊。这些官员的素质和才能啊，决定着清廷的决策施政，也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这几位日本考察者，有的与中国官员有交往，有的目见耳闻，对中国官员有一定的了解。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多有弊端啊，官员素质也很低劣啊。如金子介绍清朝官吏制度时指出，清朝为君主独裁之国，凡政事万机皆国吏所公卿裁决，而诸王大臣皆不过战役期间，其举措赏罚必遵先制，就是遵从那个祖先的制度啊。凡事皆基层县以合资核定而后行，在这种制度下，为官者率皆循奉律例，不敢稍事变更啊，官员的治国办事能力自然低下。在来华日本人中啊，流传着不少有关中国总理衙门官员种种迂婉可笑言行的笑话，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日本人眼中中国官员的形象和素质。1884年在中法战争啊刚刚开战以后啊，即专为考察中方战时动态而来华的小石信介，在短短两个月的游历中，就目见而闻了不少有关中国官员对于战事反应能力低劣的事情啊。比如他听到一则总理衙门官吏迂阔的笑话啊，是这样的，当法舰炮击基隆啊，试图攻占台湾岛时，日本公使馆最早接到情报，于是啊，公使馆以邻邦之好速遣使报于总理衙门，而衙门之属吏则不予接受之，且说啊，今天啊是中秋佳节，朝廷正开中秋御宴，亲王大臣及百官正陪侍御宴，本衙门没有一个人出头主持，因此不能受理。啊，就是说一个战报吧，日本公使馆得到了啊，报告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说今天在开中秋佳节的宴会嘛，啊，说就暂时不受理那这个事情了。啊，使者曰，就是日本那个使者说，哎呀，此为贵国啊，这是你们国家至关重要的大事儿啊，终于一日骗使者，亦受取而交与大臣，虽御宴一事之重，亦难拒捉之啊，这是你们国家的大事儿啊，就是说，这是啊，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是吧？你们那个什么宴会啊，能不能不就不能推一推吗？啊， 但是最终啊，这个总理衙门的这些下边人还是没有接受啊。总理衙门啊，作为清廷外交中枢机构，在中国与法国正式交战且战事方殷之际，全体大员啊去皇宫中参加中秋御宴，衙门之中无人值守，而其属吏啊意境如此之迂阔，对如此重要的战况情报居然不予受理啊！中国官吏啊，这种对国事漠然之毫无责任感，全然一片与己无关的冷漠态度，实在是令小石信介感到意外与震惊。小石信介不禁哎慨然而叹，故余谓啊，法人若大举必能攻入北京啊，就他说如果法国人啊就是大举来犯，一定能够打下北京啊，而将其军旗飘于皇宫之上啊。这显然的就是后来啊，这就是八国联军啊，当然以前1860年人家也干过这个事儿。1884年中法开信后啊，清廷朝中主政者皆持主战态度啊，根据小石信介的观察，这也是清朝官员愚蠢啊顽固的表现啊。他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曾亲眼目睹中国军机大臣与日本公使谈论战事，根据他的这个观察，中国政府啊之所以断乎之主战之意者，并非真正果能有一定的见识，并非有妙算为之者啊，为不外乎由默然空想，妄信于法战可胜啊，查其实状有可怜可笑可悲千万者啊。就是说之所以啊断然主战吧，就中国政府的那些官员啊，就是说他们不是有见识啊，也不是说有他妈的什么啊，就是妙算就战略嘛哈啊，只不过就是说啊，由这些空想啊，就觉得能够战胜法国啊，实在是可怜可笑啊，也很可悲啊。小石啊，根据自己的见闻观察认为啊，举支那满清之百官，不知彼此之强弱，无通内外之国事者，故于其胜败之术忙乎无算啊。这就啊，这就又遇见了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命运了啊，也是盲目的主战啊。啊，小石信介看到中国军机大臣出于茫然空想而妄言主战啊，置国家安危与冥顽固陋之下啊，因而发出可怜可笑可悲千万的慨叹啊。当然我再插一句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李鸿章吧，他不说所谓的熟悉洋务吗，了解外情吗啊，实际上怎么说呢，他也是外在外行，对外国这些情况其实了解的也很少很少，包括他就是说主持军务洋务其实也都特别不合格啊，比如他信用这些私人啊哈，造成了这些很多的恶果，管理军队也特别的腐败无能吧，让这个军队没有战斗力啊，包括战略决策啊战术的这些运用哎，都特别的低级啊，跟日本人都没法哎呀没法较量啊。好了，这里就不再补充了。小石信介了解到中国大臣如此之妄信空言，还由于中国官衔上下蒙混，下官虚报战况而上官不审实情啊。他列举一则电信啊，就是电报的笑话啊，说中法战争台湾淡水之战后，军机大臣来日本公使馆谈论战事，夸示淡水之战中国啊取得大胜，为肆意歼灭法兵300余人啊。他接着记述到日本公使闻之甚思不审，问淡水之战法人死伤不过40-50人啊，闻之各国公报皆大同小异，然今清之说有300余人，不知谁所报道对方则回答道，是台湾巡抚刘铭全以电报报告给政府的，为确切之说。就是说各国报纸吧说法国人吧伤亡啊就是40-50人，但是这个台湾巡抚刘铭全啊说报告说就是消灭了法军300多人吧由此可见下官的虚报与上官的妄信啊。小石信介还记述一则见闻说福州之一举战败之号朝廷久不知其实信福州全政大臣张佩伦等虚妄之言这个张佩伦啊他就是张爱玲的爷爷吧，因为张爱玲的爷爷李鸿章的那个女婿 啊，发事实颠倒之上谕啊，图蒙诸外人之唾笑啊。中国正主持战事的内外大臣对于战况竟如此之上下妄言妄信啊，无怪乎旁观的日本人要传为笑谈了。在小事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啊，在于中国政府的上下不通。他说，现今支那政府之情况啊，轻于其衰运，上下栓隔，沿路拥塞，边海之事无一如实奏折啊。这正是这种上下栓隔、沿路拥塞的腐败制度，使得中国已轻于衰运啊。这里我又要补充了啊，我就说嘛，这个专制制度啊，它就造成一种特别明显的情况啊，就是说它这个信息收集啊，它就很不准确啊，就是说，它这个啊，就是说它收集这个真实信息的这个能力啊，就是非常低下，基本上就不可能的，这是啊，就现在它也是这种情况。啊，包括收集这个经济信息啊，收集他这些一般的民情信息，其实都是非常困难和非常不准确的啊。这个官僚主义吧，它就是最容易啊，它就是欺上瞒下啊，就是说造成这种信息的极大的这种不真实性啊。在古代是这样，但现在也是，其实也是这样，就现在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小石信介在中国短短两月的考察见闻，看到中国满庭之百官，不知彼此之强弱，无通内外之国事者，目睹中国官员上下欺瞒之国事于漠然虚妄之间，深感清朝已至衰世，距离覆亡与革命已经为时不远了啊。哎，应该说人家这个啊，这个日本的这个观察者，他真是，哎，真是明察秋毫啊。小四说啊，自古衰世为革命之秋，当此帝王幼聪不辨东西，政令成于寡妇网臣之手，大臣百官日日苟且偷安，国将有景以不上奏，图粉饰太平，不忧国事之日促。他总结当时处于内外危局的支那国事，人而政令日弊，百官越怠，沿路拥塞，贿赂公行，人心离叛，百姓积怨，一朝有事儿，匪徒所在风起，自有政令无所施之事啊。同时外部列强环视啊，支那国之形势目下恰如祖上之咒，恶虎咆哮于其四周啊。他预感清朝覆亡啊，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啊。他更警告日本人，当事时日本人当如何处置，盖未可明言，英雄豪杰之事是知其方策啊。这个中国可真是一个反面教材，真是教训了日本人啊要怎么做。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年的中法战争之时，小石信介与日本一介函授书生，凭借在中国的两个月的见闻，即说出了如此一番对清朝中国痛彻骨髓的叛语，所言清朝岌岌可危之情势，所述中国目下恰如祖上之咒，恶虎咆哮于其四周之险恶处境，乃至警示日本人当如何处置的深意，无不自深自切啊。下面是最后一个部分啊，结语部分啊，这篇文章马上就完了。如今距离这三个考察日本考察的来华活动啊已经过去120多年了啊。回顾当年啊，在近代中日刚开始交往之时啊，他们是较早一批奉派来中国的考察者，又是根据亲身见闻啊，向日本人介绍真实中国的有心人啊，阅读他们当时的中国叙述，梳理他们的观感与思考，联想此后不久即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以及战争给两国及东亚造成的延续至今的深刻创痛，其中不乏仍有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启示。这三位日本考察者在现实中国亲身感受的对中国文教的失望与失落，使他们割断了文化心理上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啊，因而对中国由尊崇转为鄙视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啊，就是说人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啊，人必自弃而后人弃之啊，大概有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你自己不争气啊，你别怪别人瞧不起你。 他们向日本国人啊传达了这一讯息，也成为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转变以及酝酿侵略中国的一种知识资源，成为日本人以强权秩序取代华夷秩序的文化基础。由此可见，中亚作为文明共同体，各国文教制度的兴衰、文明是否具有生命力，关系着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决定着东亚秩序的转折。特别是在外部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文明系统和文教系统文教制度如果没有自我更新以有效应变的能力，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吸引力，不仅会使本国内部人心离散，还会引起中亚国际关系的恶变啊，甚至导致战争灾难啊。当然我要说这个也不一定是侵略，他可能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啊那种一种角色啊，以前啊是被领导者，现在他想做领导者。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用了50分钟啊，这篇文章大概有七八千字啊，或许有一万字吧，大概有五六页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就是说事前没有准备啊，我原开始也没怎么看，就是翻了一翻，看的感觉不错啊，其中啊有一个字我也不认识啊，然后吧有一些好多地方都是文言啊，有的我翻译了，可能有的没有翻译，但是大意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吧啊。好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